结果。洛克里和 YYY 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 多炫比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怎样帮你这一次有什么计划去整人呢？那就是我用了蟑螂这一只昆虫呢，粘在一个水壶上面，然后呢就拿去吓人了。到底怎么吓人呢？首先我们听听看这个影片。沸腾的话怎么？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 我超爱， 谢谢你。 前方高能， 怎么样？ 你爱喝的呢？你怎么叫？ 狗狗该？ 哎，对对对，走走走走走。 OK， 老虎怎么叫？ 啊 你有没有发现到你看了这个影片过后，我只是抓 Kristen 一个男人来而已哦，结果他真的被吓到，他跟女人有什么分别啊？ 也不能这样子讲啦，男女都会怕蟑螂的吗？ 开玩笑。 反正我觉得剪辑师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尖叫声给换成别的那个声音，因为我想要看每一个人不同的尖叫声就可以知道他们受惊吓的程度嘛， right？ 因为我就是要放慢他们被惊吓的样子， 可是他们也可以放慢他们啊 就不好听了，要配上这个 BGM 比较到位一点。 我蛮好奇，如果是你叫的话会是怎么样？就如果你受惊吓的话，也是这样子吗？ 不是，就好像美女叫的感觉。 美女叫是怎么样啊？ 我现在叫着咯，美女就是这样叫的。 哦，确实是发霉的霉啦，美女的霉。怎么样的？所以只要来聊遇到蟑螂的便便便吗？ 首先除了聊之前呢，你要去到勾炫的 IG 呢观看这个完整的影片啦。所以今天的便便便就来跟你说一说，如果你遇到蟑螂的话，哎，变开心的点是什么呢？回来就跟你分享哟。 哇，这个课题也太适合我了，因为我就超级怕蟑螂。 真的吗？ 真的。 OK， 守住勾炫 Beyond Trend。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FBOYS 的《和你在一起》。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如果和你在一起的话，突然间遇到蟑螂的话啊！除了会喊之外呢，其实还有开心的事情呢。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你在这一刻可以看到呢，谁是最 man 的啦，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你本身看到蟑螂的反应是？ 跟那些听众还是观众的是一样，一定喊的。我是最怕蟑螂的女人来的。 蟑螂跟壁虎选一个。 两个我都怕。 你又讲你最怕蟑螂，又讲两个你都怕。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一样类型的。 不能，现在房间里面只有一个，你要选一个， okay， 蟑螂或壁虎。 OK， 如果你说一间房间是很多铺满那些蟑螂，一间房间铺满那些壁虎的话，我觉得蟑螂一定是蟑螂。 OK， 蟑螂跟蜘蛛选。 我很难选，都两个都很可怕。蜘蛛吧。 蟑螂跟蛇。 哇！ 你又讲你只怕蟑螂，现在我给的每个选项你都怕。 OK， 就是它样子长得奇奇怪怪、很恶心的话，我都怕了已经。 这样蟑螂跟钱老板。 你在暗示什么？你在暗示什么？ 没有，我当然是要选钱老板，老板的那么体贴、那么帅、 那么 棒、 那么的善良啊。 对呀、 啊 okay 啊，所以我选老板啊。你笑什么？ 所以你跟老板的谣言是真的啊？ Excuse me， 我讲的是你跟老板是好同事的那个谣言是真的 啊？对，我们都是好同事啊。 我一点不喜欢他， 我们相处的不错啊，你才不喜欢的、啊。 很爽哟，我的洞里就一个一个跳进去里面。 OK， 所以你自己本身是怕蟑螂的吗？ 如果刚刚那么多选项里面，其实我都 OK， 唯独蟑螂 啊， 蛇我不怕，蜘蛛不怕。壁虎根本没有在 care， 因为我老家很多。 Okay， 为什么你就怕蟑螂呢？ 因为蟑螂它的那个触须跟它黑黑的那个黑褐色的壳， 是不是？ 还有它的背，它的那个叫什么？它肚子那一面是很多触角这样的、啊 嗯， 我觉得很恶劣，就真的是你不懂它是什么生物来的，所以就有那个阴影。 所以你哪一个 moment 呢？你是被这个蟑螂吓到哇？ 回来告诉你，我竟然在我的家人面前爆粗话。啊，回来告诉你一下这个故事，然后听众们，你有类似的经历吗 ？OK， 守住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虞书欣的 Spicy Honey。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如果有Honey 在你身边的话，你就会黏着他嘛。但是如果有蟑螂在你身边的话，你就会跑掉了。所以今天变变变就来说一说，如果你真的遇到蟑螂的话，有什么开心的点呢？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开心事。 难道是可以炸来吃吗？来听听看哦。 有，而且是在上个礼拜才发生的事情、上个礼拜我就回甘崩嘛，我就住在我阿姨家，然后在半夜差不多12点1点，我要去上厕所的时候，我一开那个门，我就看到一只蟑螂在那边，那我就喊很大声哦，那我表妹听到，她就下来，她问什么事什么事，我就讲一只很大的蟑螂，她就去拿那个杀蟑螂给我，我讲我怕，我要怎样抓那个蟑螂。 可是最后我上手没有办法嘛，我就跟他硬着头皮过，表面两个人在喊来喊去，然后最后我们就成功，真的是杀死那只蟑螂，就是我人生第一次杀蟑螂，而且是大只的蟑螂。 多大只啊？怎样讲才叫大只呢？ 你有看过很大只的那一种蟑螂啊，而且还会飞的吗？我觉得会飞的蟑螂是特别特别的可怕的，就遇过吗？ 当然是有遇到啦，我不是我新年的时候才遇到吗？ 啊哈， 那时候新年回家，我跟你讲，我在家里就是一个比较不像你在你们眼前的那个样子，就是一个静静的乖儿子。 OK。 然后那时候我从那个洗澡间出来过后呢，我直接想说啊，尊。天花板那边有蟑螂，然后我抬头一看，然后真的是一只超大只，然后触须在那边蠕动的蟑螂，那我就哔哔哔哔哔，我就骂了超级大声的脏话，是我完全控制不了的。 然后 我 你家人什么反应？ 我家人全部都在，我想完蛋了， 吓到吧？ 我的乖儿子竟然会讲这种话，而且那么脏的粗话都会说。 然后最后谁处理那个蟑螂？ 那我讲了爸爸。然后我的爸爸一过来就拿个扫把去弄， 我下灭了，我下灭 了。结果那蟑螂乱飞，我直接大尖叫。 而且蟑螂很难消灭的，你知道吗？不管你喷什么昆虫剂啊，都是很强的。他们 有一句话叫做：你在你家的厨房或者是哪里看到一只蟑螂，等于你的家有100只蟑螂。 是你永远的毁灭不完全部的。 到底开心在哪里？我相信更多是心酸吧。回来听听看，听众朋友，你们有觉得哪些心酸的事情吧？ 守住 Beyond Trend，Beyond Beyond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蔡恩宇的不要让我太喜欢你。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我们真的很不喜欢这只动物啊。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到底什么动物我们真的很讨厌很讨厌呢？ OK，严格来说就是个可怕的昆虫，大家都讨厌的， 那就是 害虫 蟑螂。 当当当， 那如果你真的遇到蟑螂的话，你知道变心酸的点是什么吗？如果它出现在你的房间的话，你会整晚那都睡不好了。我之前真的有遇过，你知道那时候大半夜我已经睡着了，突然之间我感觉到我的脸有点痒痒。 哎呀，不要玩我，真的假的？ 你感觉我脸痒痒。 你竟然给 啊！我就模糊这样子去抓一下， yeah. 我就感觉哎，我碰到有一个东西， yeah. 好像怪怪的，怪怪的，我就马上扫帚，然后去开灯， yeah. 然后一开灯的那一刻，我就真的看到那个蟑螂出现在我地上。Yeah. 请问是大蟑螂还是小蟑螂？ 大蟑螂。 要播几次？因为真的太值得惊悚了吧！这个东西好可怕哦。 是，我就 请问是那种真的是母蟑螂，然后有很长的触须。 啊，很长的触须的。然后我碰了之后，我又觉得我手好肮脏。 好可怕！它在哪里？ 它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就出现在地上，然后我整晚都睡不好，我就是要消灭掉它， 爸爸讲 我才肯睡觉。哈，已经大半夜了吧，不敢叫我爸爸起来、啊。 通常叫父母，父母一定会骂你的。 啊、 你叫我们起来，为了一只蟑螂。 对呀、啊。 结果你讲消灭它。 所以我就开始用那种杀虫剂啊，就去喷它。 在你整个房间都是那个味道了耶， 都是那个，我宁愿要有那个味道，我都要消灭掉这个蟑螂。Yeah. 等它就是晕晕底之后呢， uh-huh. 我就赶快拿报纸给它包起来，整个 然后 丢进那个垃圾桶里面。 你独自完成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好 man 的 一刻，你好 man 哦， 只有那一刻是最 man 的。 就算蟑螂哎老公，我连拿报纸包它，我都没有这个勇气， 因为很可怜， 因为你会触摸到它的那个身体，它的触须、uh-huh. 就是很多那种条纹这样子，就 是、yeah. 但是没有办法，我的身边没有人，只有我自己啊。 我跟你讲，如果发现房间有蟑螂，我会怎么做？你知道吗？ 你会怎么做？ 马上出门，然后把火烧了整间家。 然后你家人怎么办、啊？ 没有啦，就是开玩笑而已。我当然也是会使用杀虫剂，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种心酸的事情。回来听听看其他的听众的语音吧。 手就过去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Kiss of Life 的 Igloo， 2025 Kiss of Life First World Tour Kiss Root in Kuala Lumpur 会在4月13号这个周末下午的5点钟在 Megastar Arena 开唱，最后的几天的时间去到 ticketingtix.com 来买演唱会入门票吧。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继续给你勾选变变变。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今天变什么呢？今天变的就是呢，哎，如果你真的遇到蟑螂的话，你知道变心酸的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刚刚分享到的，你整晚都会睡不好啊。那另外一位听众， 会看到蟑螂嘛，对不 对？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而 Andy 好像也是有遇过蟑螂哎，到底什么心酸的事情呢？我们听听吧。 我们来听听看吧。 我觉得哦，遇到蟑螂最心酸的肯定就是好像你拿鞋子啊，还是去拍死它，就是好像拍死了，然后它就不能动了，所以我觉得。这肯定就是心酸的吧。 看到他不能动的一阵，是替蟑螂感到心酸吗？ 可是他很勇敢耶，他去拍他，你知道你一拍他，他的里面那个酱啊，知道吧，就出来很恶心。 我跟你讲一个很可怕的经历，是我的哥哥亲身经历的。那时候好像是小学六年级的他呢，早上六点多起来刷牙的时候，然后因为以前我们的那个洗手盆是在靠近厨房那边的，然后因为我六年级嘛，哥哥的个子比较矮一点，所以他想要提垫他的脚起来，想要看一下那个镜子来刷牙，结果垫脚嘛，他又把那个脚后跟放下来的时候，突然间，他踩死了一只蟑螂。大阴影，你想一下，刚好垫脚的时候，蟑螂刚好经过，一放下就是给它踩下去，然后重点是像你讲的，该喷的那些杂吧、虫卵啊、全部都要喷出来。 我觉得蟑螂跟那个苍蝇是一样的， 就是你不能拍打它，因为真的太多那恶心的杂在里面了。 是，你知道以前呢、啊，我有想象过一个很荒谬的 事情， 知道吗？如果真的，一只蟑螂啊，它走进我的鼻子里面啦、啊，我想象到，我就想啊，如果这个母的有怀孕的话，走进我鼻子里面，然后走进我身体里面，如果 你知道有一个 生蛋出来怎么办？ 亲爱的，这个是想象。你知道社会新闻上面有这个事情吗？真的有一名男子，我以前看过这个报道的，他因为耳朵给那个小蟑螂这样爬进去、 okay. 然后他在里面不懂怎样长大繁殖，在里面产卵，然后有 baby 蟑螂从他耳朵爬出来，超级可怕。真的有这种事情，而且以前我也看过一个报道，他是说其实人的一生啦，我们在睡觉的过程中其实可以吞很多只昆虫的，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到罢了。你刚好是因为醒来发现有蟑螂，但其实很多我们深睡的时候呢，有很多虫经过我们，蚊子经过我们，给它吸进嘴巴里面，其实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哦，又或者床上的那些跳蚤，那些也会跳进去，是不是？还是不要想象好。 有些东西你不要知道比较好，你就让它这样活着下去吧。 是， 所以希望大家生活中少少遇到蟑螂，可以遇到多多赚钱的事情，开开心心就好，不好？遇到你的伴郎，不要遇到蟑螂；遇到你的新郎，不要遇到蟑螂，好不好？ 是啊，这是最开心的事情了。 小酒馆炫 Beyond Trend。